渐渐爱上你，我该怎么爱你？不愿你摸索而去，你却把委屈隐藏得不留点痕迹，我该怎？感觉我温柔又不掩饰的心，该怎么爱你？不愿你摸索而去，你却把危机掩藏得不留点痕迹。我爱你，怎么却小心？请听我温柔又不掩饰的心， 说一点也没事，反正有没有痛才是爱的本质。一个人旅行也许更有意思，和他真正结束才能重新开始。纪念贴心的日子换分手两个字，你却严格制止自己哭一下子。看着你努力想微笑的样子，我的心像大雨将至那么潮湿。

妹妹坐着，提案着对个嘉宾们要，却不知他早已闪入 这个真是名大手火药， 他满天赋一本来个电铃的掌控，大家连连起 say I got your melody， 来自生命唤醒情报取药， 爱才是探索魔性的 tempo， 任性随性魔性的 tempo， It's MIA MIA大声魔性航班， I got your melody. I got your melody.对此开拓着一出血，手里握着放大镜，带出这个未知的领域。DJ man 覆盖住 last， listen best， watch a wonderful world。I got your melody， 来自生命唤醒情报需要。 爱追寻探索魔性的 tempo， 任性随性魔性的 tempo。It's MIA MIA， 大声魔性航班。It's MIA。 Let's 唤醒情报局。I got your melody. I got your melody. Let's go to the party. 哪怕有一天星光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纯粹妄想吧。抱歉我没有收敛他一下，刚才太潇洒甩了甩头发，从拉萨到华沙日内瓦，玛尼亚绕到孟德纳，瞬间穿越欧美亚，只因忘了手指甲。你受不了吗？我惊扰天下。你看不惯吗？明年再看吧。萌芽要开花，五爪又张牙，春芽等不到夏太阳，你干嘛飞到最高的围城，见识野蛮的生长，他们都歌颂玫瑰香，我偏开出仙人掌，超越平庸的想象，不按逻辑的善良，我有我喜欢的模样，登场 Let me grow Let me grow Let me growLet me grow Let me grow Let me grow Let me grow 翻翻天覆覆地，很难得很有力，我投奔讽刺，不掩饰委屈，Let me grow Let me grow Let me grow Let me grow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还会停留在这里。 的眼睛眯着笑，伴你喝可乐，伴你吵，我想对你好，你从来不知道，想你想你也当成了嗜好，伴你说今天的烦恼，伴你说夜深你睡不着，我想对你说，却害怕都说错，好喜欢你知不知道。想的太多，也许应该回到被窝，梦里不相遇就毫不犹豫大声地说，我要说，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吵，我想对你好，你从来不知道，想你想你也能成为嗜好， 是谁？女人若。

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春雨贵如油，雨水对于春季植物生长是极好的，但对于司机来说，下雨天可能是令司机最烦心的了。在又湿又滑的路面行车，很容易出现车轮打滑的现象，有的是操作不当违规驾驶，有的则是经验不足不知道隐患在哪。行驶当中如果遇到车轮打滑该如何操作呢？前轮打滑，如果车辆没有 ABS， 可以在点刹的同时将方向盘向打滑的方向转动。后轮打滑，需要向打滑的方向转动方向盘，转动方向时要缓慢。四轮打滑，应当保持动力输出，直至打滑现象消失。那么在行车过程中，我们如何防止车轮打滑呢？首先一定要保持车距，切记车速过快。雨天路面湿滑，车主应当时时注意与前车的距离，防止紧急刹车导致的车轮打滑。在转弯处一定要控制好车速，切记车速过快而造成车轮打滑。我们也需要谨慎地超车变线，切勿猛打方向。在雨天频繁超车变线是非常危险的，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由于行驶速度较高，司机的视角变窄，加之路面湿滑，稍微转动方向盘加速超车就很容易引发车轮打滑的现象。在行车过程中要保持车速，切忌猛踩或猛抬油门。雨天行车时一定要保持车辆的速度均匀，踩踏和松开油门踏板的动作要平稳，不要突然猛踩油门加速或突然抬起油门减速，加速时产生侧滑要马上减小油门，反之则亦然。谨慎使用刹车，切忌急踩刹车。我们在开车过程中合理使用刹车，没有配备 ABS 的车辆在遇到紧急的情况时要采用点刹的方法，既不让车轮抱死，又能达到迅速降低车速的目的，同时也能保证驱动轮不被锁死而导致车轮侧滑。今天九六九车舞飞扬，我是亚威，雨天行车要注意安全，千万要防止侧滑哦。 Thank God I'm alive. 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